在中間未行離開呢個佛性，但係眾生埋咗呢個佛性，埋咗呢個佛性啊，作業隨業受生，作得人天嘅業做人天，作咗惡機業做惡機，作咗畜生嘅業做畜生。做畜生唔係容易啊！一做咗之後，百萬劫都未貼嗰個甲身，白甲嗰陣，係咪啊？七佛而來，上到矮累，所以做畜生啊，一做咧就容易，脱離呢個畜生嘅身咧就難啦。所以戒律埋咗呢個佛性，隨處受生，故名眾生。我哋身見佛性咧，佛性就菩提心。身見佛性一定就呢個眾生道盡。有一個眾生未能道盡咧，呢個佛性都不現前，菩提心都唔顯露。所以欲想見菩提心，一定要將眾生嚟道盡。是西王大願講：眾生無邊大願度。咁所有一切眾生之類咧，咩眾生咧？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濕生，若化生。生不離四種生，他又埋性就有生，悟性就無生。埋多呢個佛性咧，佢哋有生。好似埋多大海水個清淨性咧，你有波浪生。悟大海水個清淨性咧，就波浪就滅。所以慢性就有生。加油我哋埋多自己個本性，咁樣就有種種嘅生。生之中雖然多，不離四種：輪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。咩叫輪生呢？靈經文寫為輪生，大王者，大王者呢就落於輪生。輪生啊，帶我啱，然何必？而下都是屬於輪生嘅。輪生呢就加入三妄相，會咩事？三妄相埋咗佛性啊，唔佛性就冇妄相啊，埋佛性有妄相啊，有妄相咧就有輪相啊。你睇下，耳就比目，眼就合影，眼啊紅眼就鼻上風，天眼就鼻下風，紅眼都影子一影就呢個天眼咧，佢就埋了。得眼就合影，佢就卵生，佢就想啊，想有得生啊，咁樣咯。紅眼飛上風，天眼飛下風。紅眼嗰影一影就似眼嗰字咧，佢就有人啊。耳就比目，耳咧也是想生，耳就耳子，耳子咪耳春，耳春咪最卵啦。耳子所以有生啫，加入呢個想生。比目一秒二，你就眼望我，我就眼望你，一齊就有水啊！係咪佢哋有就有人啦？二就比目，眼就合影，呢啲就叫輪生。輪生嘅範圍好廣嘅，但係呢個兒童都有輪生，人間呢個大鵝鴨有輪生，天上呢個飛鳥有輪生，輪生之中好多啊！所以家又賣佛性。埋佛性打妄想就有卵生啦。第二咧就属于胎生。靈經講胎引情有講感情，冇感情冇胎生。就講感情，胎生乜嘢？只講牛羊都係胎生，人個咪畜，多數都係胎生。人以畜啊胎生咧就講感情。有感情咧，咁樣啦。何以有感情咧？佛教講慈悲，點解有感情咧？從佛性起受，無緣大慈，同胎大悲就慈悲。但佢賣咗佛性咧，佢唔係從佛性起受嘛？從佛性起受就講呢個慈悲心，賣咗佛性咧就唔講慈悲啊，就講感情。我同你好，我就幫你啲忙，救濟你。我唔理唔好借錢唔幫你，呢、這個講感情， 三情呢就要太生，真理爱我心，我轮意识，百千万劫常在轮回，就是三情啫。三情啊，而知本我母亲系三情，就交嚟入菜啦。母情啊，唔做你啲儿子，唔投你嗰个菜，啊，唔放衬你，咁样呢个母亲咧就想得个儿，但系个女就得唔到，个母情嘛。你工人有言有言咧就有情，佢嚟投胎做你啲儿女嘛。凡是做你啲儿女咧，都是有感情嘅。啊，唔知道边得善边得晒，跌落呢个姻缘，即系咁晒就投胎做你啲儿女。所以咧，恋眉相衬，胎恩情有。咁你點解有感情呢？有埋佛性啦，唔佛性就慈悲，埋佛性就講感情。人與人之間呢，就感情如意啊。所以感情呢，就有胎生。濕生呢，濕生就嗰啲有意義而重。點解叫濕生？你掟一個木盆，撲在泥巴上，過兩日咧，你天下嚟就有嗰啲蟲。有怨嗰個蟲，嗰個蟲就生出嚟。呢個濕疹，濕與合生，濕疹咧以呢個境界相合，佢哋有呢個濕疹，係咪啊？在人之中咧就好少濕疹，在嗰啲蟲蟻啊，啊，好似嗰啲飛蛾啊、單蛾啊，啊，空中咧嗰啲蝴蝶之類啊。通通是沒有父母的，有些濕地的地方呢，他們一投他們有這個濕疹。為什麼有這個濕疹而投呢？因為又是埋了佛性啊，不佛性的無生，一個眾生都沒有，只有佛。佛性的出生佛，佛性出生過去佛，出生現在佛，出生未來佛，出生無量無邊的佛。埋了佛性呢已經上合就濕疹，濕疹就成為眾生啦。化以離應，化生咧無緣不有，就天上咧也是化生。天男天女出濕喉果就生出嚟啦，就要化生。地獄也是化生，惡鬼有部分冇父母，都是屬於化生。但係佢哋問夢。蚊子咬人咬得好痛，佢就衰啲喉就變咗沙蟲，佢一離開個衰咧，佢就變咗蚊啦。化以離應，離呢個境咧，另外散一個地方，呢個名為化生。嗱係嚇，六六天的人離咗六六天，化生為初禪院，初禪院的眾生離咗初禪，佢就化生為二禪，離二禪就。化生為三劫，一直化生為化到飛飛將碎片，都是屬於化生嘅。不過化生冇父母，化之離應，離垢喊心，喊心遮垢，通通屬於化生。亦皆由埋咗自己嘅佛性，故知有化生。嗱，咁樣啦，呢啲眾生啦，眾生我有讀輪生。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四生九有，同登華藏炎王，到佢哋入呢個華藏炎王，呢個咪道眾生啦。四生九有一到咗啦，下面一個佛性咧現前，從佛性而起受，一極受到成佛，呢個咪菩提三。又有色，又無色，又有聲，又無聲。有非有聲，非無聲，個五個問題都屬於散了之後咧，眾生嗰個分類又不同啦。有啲眾生啊，散咗出嚟之後，佢是有色，則有，則呢個有，不悟無相之理，以為係有，有名，有利，有親，有愛。是不是今天有苦有樂有是有非，這個是為執有的眾生，即是有色 就執着，執着的人呢亦好亦不好，不好呢執以為尊人利己，他就執着，是吧？布置求福也是執着，執着呢是著都有見，人人都有，所以執着呢這個不是真有，是幻有，而幻而化，他當為有。所以昔日這個梁武大見這個白魔祖師，梁武大就說朕做國王做得一世了，又道贊又祭贊又印證又起廟，又何功德，他們著都這個有。白魔祖師一句就提醒他，前無功德，先是人獻小果，有漏自印，而應隨形，當然這個影呢隨這個形，形變就影直，影必隨形，這個不是，這個不是實有的，你何必執著它為有呢？是吧？所以我們做人之中，富貴榮華我們不要執著它為有，富貴榮華三間夢發夢而已，將來就沒了，是吧？我們不要執，有就有，但我們不要執，不要執，執有些眾生呢也是埋了佛性，不能見這個菩提心。人次呢我問在這個金剛經之後，假如自己是執有些眾生，自己要做自己，用金剛波嘢的智慧讓自己的執着，我們拜飯我們不要執，拜佛有功德，不執就菩提心那個資糧，執咩嘅人騙過嗰個，我唔想人騙過嗰個，所以我唔執嘅我呢個拜佛啲功德。如果執嘅拜佛啲功德啦，回向人獻，來曬肯定香福，福報香人呢、這個福又嚟啦，所以唔執有，係咪？拜佛啲功德，我唔執有，有冇功德？有，呢功德我嚟做乜用？買呢個菩提果，即係回向。回向法界，以一切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当以众生皆共成佛道。我哋将嗰啲功德咧回向一切众生都成佛。我哋唔好执有人欠嗰个福报，有来世听呢个五欲之福，呢个系万化不实在。所以第一，我哋唔好执有。第二，无色呢个无色嘅众生咧。佢唔係執有喎，佢係執無。執無啊，執無間白啊，執有固然間咧就印呢個耳目當陣知，印耳目當陣知嚟執有。執無咧福又唔受，叫受福冇啊冇就唔受啦，叫受未冇。啊！福未人受，叫共敬供养淡薄，冇淡薄，叫冇供咩敬啊？供咩嘢啊？啊！咁样佢执无咧，佢就福未唔受，共敬供养亦唔共敬，亦唔供养，就变咧就无福无慧。呢、這个就执无，执无啲人啊，真系好愚痴啊！不但贫穷无福无慧，而且属于愚痴的境界。在世界上好多人福又不受，慧又不受，亦不恭敬别人，那么这种人呢就执这个无，执这个无，执这个无了亦违背这个佛性，问君何日见性，你一定写了这个无勤受戒定慧识灭贪嗔痴，方可以见佛性。你又不修行，一滴都不受，叫你写日戒都不肯食，吃什麼戒啊？不吃戒有什麼好處啊？叫你念佛呢，你不肯念，念佛有幾個功德？一個阿彌陀佛有幾重啊？功德有幾多啊？再看你得買麵包，用筆稱就得稱，阿彌陀佛方面啊，你用大稱都稱你不起啊，幾多功德？話無邊咁嘅功德，係咪？所以佢得無的人呢，你叫念佛佢肯定唔會念嘅。你叫他求福，他不肯求福，但一無而你念下他都不債，所以有些大富翁呢 孤寒財之，佢就執毛。你叫佢布施啊，佢唔布施。前世係布施，所以咁曬大富翁，當咗大富翁呢，就係忘記咗前世布施啦，忘記咗。為咩事情會忘記呢？因為佢嗰個心唔係菩提心啊。菩提心永遠唔會忘記，但係佢嗰個心係妄心啊。妄心咧，隔胎就唔忘記咗啦。隔咗胎之後啊，老爸老母都唔會忘記啊。買只鵝翻嚟就劏，買只鴨翻嚟就食。嗰只鵝係咩人啊？係你前世個老豆啊？唔知道，咁咪劏咯，咪食咯。呢個係執毛嘛。所以執毛嗰個眾生，我哋有道嘅。若有聲，有聲啊！有聲嘅眾生咧，係我哋佛門之中嘅，愛唔愛得何多啊？佛法無邊，佢學得好多佛法，識佢講，就唔識佢行喎。佢方圓聲㗎，我擔妄聲成佛，叫我做我唔做啊！我擔妄聲咧布施，叫我布施我唔布施啊！我擔妄聲念佛，叫我念佛我唔念啊！擔妄聲嘅持戒。叫我持戒律都唔肯持，有聲無行，呢個就有聲，即係佢講唔識佢行，通咗係妄聲。呢個妄聲啊，好多啊，點解咧？三藏十二部，小乘、中乘、大乘、一佛乘，有種種妄聲，真如佛性，八界涅槃，係咪啊？啊，阿賴耶識、大七識、前五識啊，有為無為。哦，佛法嘅名聲啊，多羅羅三藏十二部，佢都識佢講，識佢知，但佢唔識佢行啊，佢就但有其聲耳，但有其聲耳咧，呢個就係有聲無行，所以有聲啲眾生，有冇嗰種人咧？係咪我哋可能自己都會犯咗呢個毛病啊？講就識佢講，行就唔識佢行，聲就識佢聲。做就唔識去做，個但有聲而已嘛。呢個咪有聲眾生，有聲眾生多數都係屬於八字之類啦。咁呢個有聲而無行，又點能夠見佛性呢？點能夠菩提心現前呢？所以欲聲見呢個菩提，將呢個有聲無行啲眾生導出嚟。我講個引言俾大家聽啊，即日八相禅師座下。有位向南禅師，向南禅師呢，呢個年紀正就出家啦，佢係聰明到了不得，三藏十二部啊，道真可以背得過。咁咪人家問佢佛法，問一句就答十句，啊，好似做生意一樣，啊，開房問一答十。你個刀博喎，問一答十喎，咁樣個問一答十，咁樣呢個北上禅師咧，你不理會佢，佢因為你講聲唔講行，誰不知修行咧？知得一尺，不如行得一寸；知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；知得十行，多去不如少十行；知得十行。咁樣咧，後來北上禅師圓寂咗之後咧，佢見咧師父都圓寂咗，都近近個師兄，師兄個淮山老人，淮山老人在湖南辦呢個道場，佢同江西北上大雄山咧就到咗湖南，佢親近師兄，師兄啊，你知道佢咧？是聰明的，第一懂講就不懂行。今天呢問個師大師大，問得你在北正會下，人家問你佛法，問一句答十句行人，佛不敢，唔敢。今天我問你一句，看你答唔答得出嚟。好啦，不妨問啦。佢係以為自己答到啦。個埋曬老人問他。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见你自己的本来面目呢？想谂下，三个第二步都冇过半。哎呀， 十八大海以後都冇嗰只，叫我點樣擔咧？擔咩都擔唔出嚟，擔唔出嚟喎。師兄，不如你幫啊，叫我幫啊，我幫係我的，唔係你的。我講嘅時候咧，你以後會罵我嘅，我唔講啊。師兄又唔講，自己擔唔出嚟。咁樣就掉得掉得面子啊！以前啊問一就答十，而家問一就答半都答唔出。咁樣擘下擘就咬得個窿，啊！咁樣就掉牙齒。好啦，佢正自己所學嘅嘢，呢個文字播嘢，正笑得戇戇。當我從今以後做個粥飯站，食得食都食飯以外，乜嘢都唔講啊！咁樣咧就離開湖南。跑到湖北玉泉寺，咁樣咧就治矛盾。治矛盾咧，咁樣佢啊有啲志氣。父母未生以前，父母未生以前個方能面目都可以畫到。嗱，我哋做個人不妨係回憶下，我哋可以回憶，憶到五六歲的時候嘅境界，我哋可以回憶。五六歲以前咧都可以益嘅，再嚟用功，微降翻照，一生嚟醉酒。哦，四歲、五歲、兩歲、一歲嗰時知道，咁啊係經過不過忘記咗。咁啊再嚟嚟益下咧，益父母未生以前，父母未生以前咧，這個本來面目係有嘅。不過埋咗，啊，唔派出嚟得啦。所以佢哋兒時憶父母未生以前個境界，父母未生以前，自己都本來面目，俾佢憶下憶下，埋情咧就滅咗，埋情一唔得，滅咗，我唔想就嚟啦，唔想要嚟啦。哦，佢哋見到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。看得清清楚楚，但幫唔出嚟。佢點樣看得清楚咧？佢有一日咧，掟個石頭，一掉掉到竹啲喉，個竹就響咗，佢就即時就悟咗父母未生以前的本來面目，從埋悟啊，咁樣佢就識得修戒，我一啲忘所知，更不。假修持，動用陽古路，不落超然記，翠翠無中的，正式愛你兒，知方學道者，含言正正地。咁樣佢就識得個修戒，識得修戒咧，好彩埋曬老人我對我講，有乜對我講咧，我就又係有聲無有行，有聲無行啦。咁樣咧，我今日咧。趁見自己的君臨面目，唔係有聲而已，有行有行有戒啊！佢即時就頂禮一百拜，由呢個湖北省到前寺向南方拜呢個彌山老人，拜咗一百拜，拜咗百拜咧，翻嚟見彌山老人咧，對彌山老人坐下咧，就作為一個法師，我知道呢個有聲，但有戒冇行。呢啲係眾生嚟嘅，行街上應咧，佢就見佛性，所以一定啊唔好聲而不談。我哋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念多啲，念觀音菩薩念多啲，念大悲咒念多啲。念咧呢個屬於行啊，有行就有街，有街有行，行街上應咧，你就可以見到自己父母未生以前。如何建立嗰個佛性，即係點講？所以帶由呢個得有聲而無行，埋咗自己嘅佛性，埋咗自己嘅菩提心。所以欲聲見菩提心咧，但係識講唔識行，嗰、那個眾生咧，你要做咗佢，你係唔係嗰個眾生？係嗰個眾生你要做咗，所以呢個名有聲嘅眾生。若無聲咧，就講無聲嘅眾生。咩叫無聲？佢唔打妄想，妄想嚟佢唔打，停止呢個妄想。 久而久之就冇咗妄想，冇咗妄想就入定，一日入定，十日入定，一個月入定，佢就能夠在呢個定度咧，一定可以定十年，亦可以定二十年。所以昔日六祖坛定一個智王禅師，佢又以為自己咧得個正受，犯無不生咧就只個矛盾，就一味打鬥。佢用咩功？用呢個無相功，唔打妄想。由於四歲，四歲不從龍，由於木頭，木頭不起上念，咁樣用呢個功。六祖有一個大師叫做嚴七禅師，冒佢個名就拜訪佢，個大法你就可以做嘢，話我就可以入定。嚴七禅師就話：你自有心入定啊，無心入定啊。假如你自有心入定，一切有情都入定；如果無心入定咧，定的瓦礫石頭都入定。你自有心入啊，無心入。呢個嚴之王禅師就是怕當我入定的時候，不見有無自心而入定。嚴七禅師知。如果你不見有無之心而入定咧，嚟咗有心無心而入定，你呢個常定，常定就大定，大定就佛定，佛定常定就無有出入，你點可以講入定？啊，我問佢就莫考話，莫考話咧，佢就問呢個嚴七禅師，佢你個師傅邊個？佢我師傅六祖，六祖點樣講禅定啊？六祖講五蔭本空。四大悲憂，離心禅相，離智禅滅，咁樣亦無助禅之量，咁樣佢就領會咗，就嚟見六祖。六祖對佢講乜事咧？二十年所得嘅禅變，妙不可得。二十年所得嗰個心啊，二十年所得禅定嘅心。冰消瓦解，佢就唔得到。所以我哋唔好執着呢個冇妄想嗰個禅定，冇妄想嘅禅定係四歲不從龍，唔起作用。冇妄想嘅禅定咧，就如冷水泡石頭冇用。冇妄想嘅禅定咧，就如枯木萬全叉路道亦冇用。咁樣冇妄想嘅禅定極其靚咧。就嚟生到呢個四禅八定，未曾出三界，未曾了三劫師，何況見自己菩提心呢？因此若無相嗰種生，我哋亦有道作。若果你唔到墮落種無相嗰種生，你永遠不能發菩提心。你呢個歲係四歲，四歲唐都龍，你呢個石頭就冷水嚟泡石頭，亦唔起作用。所以咧，我哋莫像自己咧做咗呢個無聲嘅動作。若被有聲，被無聲咧，嗰句係兩句就一句嚟嘅。咩叫被有聲咧？有又唔聲，無又唔聲，耳默當直，動靜良望，被有聲。但佢唔係完全冇聲啊！佢有一個聲，聲咩？聲海悟嚇，佢咩妄想都冇。佢聲海悟，有又唔聲，無又唔聲，聲海悟，動又唔聲，靜又唔聲，聲海悟。誒，咁樣個耳佢又唔聲，默又唔聲，佢聲海悟。都係入地有聲，地無聲，地無聲聲海悟。有無唔聲，動靜唔聲，靜默佢都耳默佢都唔聲。叫做入地有聲，咁啊呢種人啊，已經咧行到極端啦。眾生嗰條路俾佢行到極端，但係呢個未曾出眾生之路，依然係眾生，依然呢個菩提心都未現前。呢種咧又點樣辦翻？要有親近善知識，善知識抄正拔開，令佢悟嚟。昔日趙州老人有一位靈驗尊者。靈驗尊者咧，佢就用到呢個境界，就問下眾生咧： มีทางที่ปูนาตั้งนะตรงทางมีทางตรงกันนะทางโตตูตัวตัวติดจีบหมอนี้ก็ตรงทางอย่างตรงกันย้อนตรงทางอย่างตรงกันปูนาตั้ง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มีติดมีตูตรงทางหนีถ้าตรงทางหมู่ปีนตายยืนตูตูเป็นตรงทางของอีกเป็นหมู่ทางทำงานเรียบร้อยเลยยิงจีนแจ๊ตั้งนั้นจิวเจ้าร้อยอ่ะถ้าตายพักหมอจังยัดมัดตั้งเตียงหน่อยก่อนเมียมัดตัวหมอง้อหมอแจงเมียแจงตัวหมอยัดมัดตั้งเตียงหน่อยก่อนจิวเจ้าร้อยอย่างว่าฟ้องหาแจกคอยยัดมัดตั้งเตียงหน่อยฟ้องหาสองคนเดียวฟ้องตั้งหาเลยพิวให้เลยเพราะมันเคยไปฟ้องจิตจะมีจงยังไม่เป็นหมอมองแจงหายเมียมองแจงแล้วหมอแต่ก็หวานนี่ก็หอมแช่งคือแช่งหอมแช่งหอมนิ้วไม่เอาแช่งแช่งเสียงไปนิ้วไม่เอาแช่งสร้อยเตาห่า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อืมจะเฮงจีอืมมันมันหนังแช่งหอมแช่งหอมนี่เวียงยิ้มประคนนี่เอาแช่งหอมก็มองแช่งหลานเจ้าเนี่ยหลานรู้เลยหลานเจ้าเนี่ยสมานมันหนังเท่ก็แช่งหอมที่มองแช่งนะสร้อยอยากตีเอาแช่งตีหมูแช่งไม่อยากแช่งแล้วมองเกียรติเอาแจ้งตั้งยินถึงมาโมมองแจ้งคือหวานเนี้ยก็มองแจ้งแจ้งคอยอืมแจ้งอืมตุ่มแจ้งเสร็จไปใครยาวไว้ขอแจ้งยาวไว้ขอแจ้งนะบีถังเลยคอยแจ้งยี่หินหายกว่าฝั่งฟูยี่หินหายกว่าจงทางเสื้อหินเสียจะคล้องจงทางนี่บุกจริงแล้วคล้องเราเชิงตัวนะหลุดทางไว้ทางทับทางฟ้าทางยาวซิกบุกซิกยาวแจ้งบุกแจ้งเปียวจังเปียวหมู่แจ้งจุงจักตายยะตะคำต่อโง่ใกล้เล็งยะบูหีลิพอหีบุมีตัวจีริง้อสะพานอีกถุงเย็นให้หาเกี่ยวหางแน่ตู้จุงจักโง่ใกล้เล็งยะบูหีลิพอบูหีเจ๊บูหีเจ๊เจ้าไปฝันเราจับเฮมองแจ้งฝันน้องกลับไปมองจ้างบุญยิ่งบุญจันบุญยิ่งไม่ยอมยิ่งไม่ยอมยิ่งจ้างไปหลับฝันนี้ตอนนี้ยัดตัวเดียวตัวเดียวจันวิจิบุญฝันน้องกลับไปมองจ้างที่ยิ่งคือบุญยิ่งนิพพานเนี่ยจะเช่นจริงจังมองจ้างเนี่ยจะยิ่งมูสังนิพพานเนี่ยเช่นจริงปัจจังเลยนิพปัจมิตเลยพรเท่งเป็นนิพพานยินมองนิพพานยินมองนิพพานนะจะ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มิวซ้ำ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ซ้ำนะแต่มองแจ้งมี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ซ้ำนะจะยินเฉยๆนะหมายถึง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ซ้ำนะเตียวจงจงกับจงทางซอยเอาจงทางนะส่ง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ซ้ำก็เชื่ออยู่ที่จงทางนี้มีจึงวันนี้ก็นิพพานมิวซ้ำเขาที่ตายน้อยขิ้นถูกมานองจะเจียจะก็ตายน้อยขิ้นถูกมานองจะเสกบิดตายเพราะชื่อจะเจ๋งเจ๋งนะถ้ามายาวมองแสงมาดวงจันทร์เนี่ยนี่ก็นิพพานซ้ำจะไปยินฉีดซอยเอานี่ก็มองแสงมาดวงจันทร์เนี่ยบิดกันเนี่ยพอจะเจ๋งนี่ก็หมุนอยู่นิพพานอยู่ในตัวจีถ้าตัวดวงจันทร์ตัวจะมีอะไรฟังตัวจะนิพพานจะเป็นหมอนตัวที่อยากนี่ก็ยิบผ่องมันมีซ้ำทิศทีมันได้เต้าสั่นแซมทีที่สี่ขาทีตั้งเต้ายาวหุ่งตั้งบ่าต้องมีมอนแต่นี่ผ่องมีซ้ำมาหลังซ้ำถกกุ้งจะผีหลูเส้นห้อยผีหลูเส้นห้อยยาวนี่ผ่องมีซ้ำถ้าปัดลำมีตัวที่สี่ขาป้อ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่ก็มีฟ้าหรือฟ้าเองแต่ป้องก็ตายยิบผ่องเองตายยิบผ่องเองก็เสียสับปีทำมาปัดที่จะห่อเชยว่าเรื่องมันเสกกรรมหมู่ในฝันเสกกรรมหมู่ในฝันนี้จะจีตหอช่วยจีต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พอในฝันจีตหอช่วยเยาจีต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อยู่ว่าตูจงจางตู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ได้ฟังเยาตูตรงนี้ก็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ว่าหลอกกา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ฟันกาเรียกฟัน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บางครั้งตัวมันก็หวานแล้ว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มันก็หวานหวานแล้วก็ตามเจกับข้าเราเรียกฟันฟันนิพพานเซงหอยฟันที่ผ่อนเต็งห้อยอ่ะก็เดี๋ยวกินก็ฝันอาหมีก็ฝันเสกกาหลูในฝันก็เฮยชัดปัดดีหรอก็หลูแล้วหลูกินก็ฝันดูสิจีตอนนี้มันที่ผ่อนเต็งห้อย 所以我界令入無明涅槃，而滅道之。意思滅道無量無數無邊眾生，這個觀照佛的。是不是怎樣滅呢？要修行就滅了。譬如我就打妄想，一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他就妄想就滅了。我們念阿彌陀佛，妄想來好快就證明了阿彌陀佛的無量光光明之中，怎麼以用去黑暗呢？黑暗的妄想見到這個無量光佛呢，他就滅了。所以念佛的時候能夠到眾生持咒呢，持這個大悲咒、靈念咒、往生咒都可以到眾生。往生啊，是不是到一切業障近乎達成定都何來念佛做呢？大悲嘛，大悲也是到眾生嘛，靈念咒嘛，靈念佛定，佛定之後妄妄想也可以到眾生。所以我們持咒也可以到眾生。貪善咩？開話頭一年未生以前自發的頭，我們留心來看它也可以到眾生。怎樣到呢？因為我們看話頭的時候，那個妄想一來，它暫時接著一旦行業了。所以我們到眾生啊，我們逼到這個妄想的圖夠，就妄生圖，我們一定要逼到這個妄想的圖。妄想從這個地方來，它有一個道，妄想有一個道，妄想有一個道呢，就是妄想有一個道，我們念佛持咒貪善逼到這個妄想的道，妄想的道之後就有妄想，妄想出一個道一個，出一個道一個，出三個道三個，手就妄想的道，好像讀老師一樣，出一隻我一隻，讀一隻，出兩隻，讀兩隻，這個老師呢傾盆而出，一妄就打塵所以我們修行就妄想那個道的事，今天來持咒來念佛來參禪，目的就當妄想的眾生出一個做一個，出兩個做一個，後來妄想的道呢傾盆而出，無量無數無邊眾生一時出來，那陣時阿彌陀佛大悲咒看話頭一下子就一望打陣，打陣的時候呢妄想到陣了，這個妄就冇了，阿彌陀佛就不用了，阿彌陀佛到陣了，大悲咒一言了，話頭一空了，陣妄兩妄，那陣時天下太平，冇了妄想，失無眾生得滅道者，失無眾生得滅道者，這個實相波嘢滅到無量無數無邊的眾生，就是觀照佛的。所以我們大眾修行自己要清清地，不要說我不念經了，念經就妄想來，念經啊逼到妄想，逼到妄想走出來不是妄想來的，你不念經他都不來的，你念經他有些來的我們持咒了持一片大片咒都有一個妄想，持咒的時候也是將妄想逼出來了，看話頭更加逼出來，逼得錯了，逼得少就一個兩個，後來呢那些眾生傾盆而出，將眾生的頭葉都對翻了，他傾盆而出，那陣時就好消息，滅到無量無數無邊眾生通通滅盡了。有沒有眾生？沒有的好像發夢一樣，做夢中之後就有升來有沒有？沒有，就實無眾生得滅道者，眾生實無了。或者一個什麼呢？如果講一個什麼，吃一個什麼，其實呢都不講的，就只有一個涅槃妙心，涅槃盛開在你眼前，菩提心在你面前，你就以這個菩提心來修行。所以將來那一段文叫做眾生無邊大願道，這個叫菩提心。何以故？說菩提，若菩提有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，即彼菩提。 看見滅道無量無邊眾生，失無眾生得滅道證。何以故？諸菩薩，菩薩啊，若果有我相的埋證，即是埋證，即是埋證的有眾生，有生有滅，有眾生生，有眾生滅，就有眾生滅道者。若果菩薩這個我相呢，離了，不見了我相，不識田中，清清淨淨，覓這個我相了不可得，不見有一物的我相在，一物的我相都不在呢，是不是 無我就無相，離相就必定見性呢？所以性不相不自性，因性而有相，埋得自性有相有我相呢？是不是這個我相一滅了啊，性不自性，相滅而見性，我相一滅，相滅，相滅就見性，見性就無相啊。但是我們埋了個佛性有相啊，見佛性就無相啊。如果菩薩沒有我相就見性，離相就見性，見性就無相，無眾生生，無眾生滅，得無眾生，得滅道者，這個見性之文啊。所以有菩薩，有我相，這個我相啊，我們現在個個人都有我相，所以有我相就埋性，埋性就有相，我們肯定有眾生。啊，日間就無量的妄相相，夜晚就發夢那個眾生相，所以我們呢，就皆由有這個我相。我相是什麼？我相啊，大家都知道啦，這個身體是我相啊，自出娘胎啊，就執著佢為我，時時刻刻都未曾忘記咗我，但我哋為呢個我相啊，都用咗好多功勞，又有非凡嘅食，又有咁嘅穿衣裳，又有咁嘅洗澡，啊，又有咁嘅睡眠，啊，都當然咧，為呢個我相咧，都唔知用咗幾多，用咗幾多精神落嚟，都唔肯捨離我相啊！你唔捨離我相，你見我，見我先能見性嘅，佛性之後無我啊嘛。無我就見佛性，見佛性就無生，無生就無眾生三滅道障啊！你埋咗我咯，你著咗我咧就埋性，著我就埋性，埋咗佛性啊，埋性你有生，就有眾生生，有眾生滅啦。所以咧，我哋欲想見性，一定嘅離我相，離我相就見佛性，見佛性就無生無滅，無眾生生，無眾生滅。咁失無眾生，三滅道障啊！所以有菩薩咧，一定要無我相，無我相咧就原來先是名菩薩。如果有我相咧，就埋失自己個佛性咧，就不名菩薩。呢個文字上咧，一句就兩用，一個文字有兩種作用。有菩薩有我相，人生眾生有受相，人即被菩薩。有四相就埋咗佛性。佛性一埋就有生啦，就妄相生啦。若果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受者相，就見佛性，天性就無生、無眾生、得滅道者。所以一句就變咗兩句。所以呢個文咧係乜嘢咧？煩惱無根世斷啊！我哋有咗我相咧，就有煩惱；有我相咧，我哋食多啲，我喊。前我温度的我喊，激我啊！扭人我趁，我似我慢我疑啊！百萬起見煩惱都從我而生，所以有我就煩惱生。無我咧，無我邊個喊？喊俾邊個？你話俾我聽。無趁啊！無我趁啲嘢，有我就趁咧，得罪咗你咪趁咯，不停得罪幫佢頭一趁咯。木頭唔會襯，木頭講我嘛，係咪？有我就疑啊，疑神疑鬼，唔知道係唔係真正對我好嚟，假我都唔定。有我就疑起嚟，冇我咧疑乜嘢咧？嗱，嗰啲狗貓佢都冇我嘅，佢都唔會疑噶嘛。所以咧，有我就煩惱生，無我就煩惱不起，唔需要滅。 啊，根本都冇烦恼起嘅，有烦恼生，然后先灭烦恼。冇我冇烦恼生，何用灭烦恼咧？所以无我烦恼就不起，呢个叫做烦恼无尽世之灭。这个我啊，有我就有我的执相，执相的埋性埋佛性，所以有众生相。今日无我咧，咪除咗我以外咧，我冇我，我有个人相，人相有我相嘅。咩叫人相咧？我行善。我唔執著呢個身體係我，呢個身體係我唔執著。但我執著我行善，我係個善人，我做得好就善事，著得呢個人相。著善人，你有個善相。你八識田中，你有個善人嗰個相。有相咪埋性，埋咗佛性，埋咗佛性就有生，眾生就生起嚟。所以人咧個善相。